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蔡虎营桥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丽泽桥到莲花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一的固定单元，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书房这个板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老朋友，职场专栏作家七千，欢迎七千。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千。 七千，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呀、啊，哎呀，好多人都好需要啊。包括我自己，不是，对，这个剖析自己的内心总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但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微博上就已经有朋友在剖析自己在职场上面的一些内心了，也会有一些焦虑的成分在。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来，七千先剖析一下。 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在很多读者里面票选出来的一个话题，大家很希望知道的是，在当下这么焦虑的情况之下，每一个职场人应该如何沉下心来好好赚钱。 哦，这个，哎，不愧是你们的读者，代表了大众的心声。哎，我们其实很多，我相信现在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也会是这样，焦虑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在大城市拼搏生活工作，哎，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焦虑的点，但是呢，哎，焦虑的另一面是，哎，也想在焦虑的同时好好挣钱，这个事情好像也每个人都很需要。那你，好，读者现在提出来这样一个疑问了，你为解答这个疑问做了哪些准备？ 这个今天的讲的这个话题呢，之前在我们的读者群里面有好多读者都问过，然后大家反应普遍反应是说，比如说存在一个现实中的场景，比如说呢，自己可能不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了，尤其是可能95、96年现在平均的在职时间只有9个月的时候，那他们想要离职的时候呢，就会很果断的就离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呢，他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钱从哪里来。那我公司呢有一个95年的小朋友，然后他对我说了一些话，他说我呢就是如果我的卡里面没有钱，比如说低于5000块钱的话，那我在这个城市里我就变得非常没有非常没有安全感，非常的焦虑、这个时候我想认真去做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下去的啊。那其实反推回成年人，比如说可能已经工作了6、7年甚至10几年，其实大家更是这样，可能这个阶段大家支出都比较多，房 贷呀、车贷呀什么都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想要去自由的去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发现这个时候钱真的很紧张。那你想要去做一些赚钱的事情，或者想要做一些提升自己的事情，但是总有这种经济的短板它在压制着你，它就让你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去做，你总要想这件事情怎么办。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经济是造成大多数人焦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因为财富的这个问题让大家不够有足够的安全感去做一些事情，那因为不做这些事情财富就更没有安全感，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先说回年轻人啊，很多95、96年刚毕业的小朋友可能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换了工作之后啊，这个想沉浸下来，那这个阶段呢，因为缺少这个经济基础，然后就会很焦虑，结果呢又因为钱又去找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啊，就是那就反复的陷入这种负面的循环。那成年人更是这样，大家有房贷有车贷啊，然后呢在面临到这种就是焦虑问题的时候，既需要解决钱的问题，又不知道如何能够立刻的去解决，那反复下来之后呢，可能又会去做一个我们所说的比较严峻的选择，然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会给自己增加很多负担，比如说可能会过度的借款啊，可能会选择一个还是不是很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想要改变没有达成改变。对，所以这种应用场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经济的这个短板是让人造成焦虑的核心原因，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经济的短板，人才陷入到焦虑里面，那在焦虑的过程之中又无法耐心去做事情，这个恶性循环， 又没有办法耐心的去挣钱， 对，这个恶性循环怎么去解决。 说到了这个，很多人的可能你会把这个场景套用在自己的身上，说我好像也是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就可以跟七千一起来聊这个话题，让七千给我们一些招哈，支支招。同时呢，他自己也最近看到了一本非常棒的书，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而且你会通过书里边的一些内容再回看自己创业的过程，发现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把它总结成一个很成体系的理论而已。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在焦虑的状况下还能够正确的去挣钱。有时候你可能走了一条错误的路而不自知。今天想要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可以在微博上面跟我们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找到我们了。说到焦虑呢，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很多人的焦虑可能来自于说我现在卡里面没有那么多可以支撑梦想的物质条件啊，然后我还有梦想，那现在我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这个选择的难题。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微博上面有一个朋友，他觉得自己的这个焦虑啊，来自于就是跟陌生人还有环境相处的这个能力。在职场当中其实很多人也会，他说呢，觉得跟同性啊，他应该是个女性啊，他说我跟同性的在一起觉得相处得很融洽，跟他们也相谈甚欢，但是呢很多时候话题不断的延伸，就比如说我们聊一个话题，可能聊着聊着这会越聊越深，似乎有点过度的暴露了自己的内心，在职场上是不是不太合适。你看，这是他焦虑的点，他焦虑的可能未必是他可能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但是他比较焦虑说我跟同事之间的这个相处的度应该在哪里。 我觉得这位读者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啊，他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变相反映出来了一个焦虑的一个源头，那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焦虑的过程之中如何能够及时的做好调整自己的工作啊。其实呢我个人是这样就是思考这个问题的因为呢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心存的质疑，比如说这个职场作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对吧？大家会不会把你误认为什么职场导师啊，你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啊。其实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那我自己从写职场文章开始到我自己这个，其实我本职工作一直都在做品牌公关啊。那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面，包括我做这个写职场的文章，我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经历啊，经历本身。所以说呢，刚才呢这位读者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个方法去解决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 先很多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它的，很多焦虑也是，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关于经济上的这个焦虑，这个我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实际经历过的这些故事。那么我觉得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去解决它，我们至少要经历，反复经历2到3遍同样的场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这样的应激反应是不对的，哦，原来我们有了经验，然后下一次我要怎样去调整它，去解决它。所以呢，对于这个读者的他的焦虑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方法来解决它。第一个呢，就是你不要害怕你自己说错话，不要害怕你自己过度暴露你自己，你应该反复的经历这种不舒适的，甚至是说你自己觉得很窘迫的这种场景和感觉，然后呢你通过这个场景和感觉2、3次之后，我们人就会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和这种应激的反应，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件事情我应该怎样说，不应该怎样说。所以呢，解决焦虑第一个办法是你先经历2、3次同样的焦虑，从这样的焦虑里面你看一看对方的反应啊。那我们所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件事情之所以可以成功，或者之所以可以避开雷，是因为我们提前看到了这个因果关系，看到了我们这么做最后产生的结果。那你多去观察一下你的同事，可能你过度暴露自己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说他给你带来了怎样的伤害，那你记住这个结果，你在下一次再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克制住焦虑。所以解决焦虑的第一个方式啊，我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就是你要经历2到3遍同样的焦虑，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这样的焦虑里面去找到一些你自己这个人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方法。 哎，你看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归结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当中，大家面对工作当中的焦虑的状态，现在你的生活如果也处于一个比较焦虑的，就像七仙刚才说的，我们第一个面对它和应对它的一个方式就是再去经历2遍。那很多人说完了，我的焦虑可能来自于离职，难道我要把离职再经历过几遍吗？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把这个让我们焦虑略有焦虑的场景再去多经历几次。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嘛。 嗯， 那很多人不明白说为什么性格决定命运，因为性格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其实你仔细去思考一下，你从小到大犯的错误啊，就是其实都是同一个类型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同一个类型的问题。比如说呢一个小孩儿啊，他从小可能大家都在鼓励他，或者他很喜欢读一些文学典籍，他就会变得很清高，很清高之后呢，他对周围的人就会有一种距离感啊，或者说他没有办法跟周围的人相处得很融洽很愉快。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通过他涉猎的这些知识，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他形成了一个思维模式，那这个思维模式就是他的性格。那他从小到大遇到的问题一定都是相似的，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就搞不好人际关系，那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方面的原因是什么，那你会发现他走入工作之后他还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思维模式决定了你对这件事的应激反应。但是我们小的时候遇到的很多问题呢，其实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会有意识的去调整和改变它，但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视野呀，或者说我们当时的环境不够好，我们是没有办法调整过来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成年之后，我们有意的去把自己放到一个让我们觉得会受到窘迫或者说产生焦虑的这个环境里面2、3次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所在，这个焦虑的问题所在。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他离职， 对，反复离职吗？ 反复离职，对。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大家一直以为说我反复离职会不会对我就不好，会不会自我怀疑自我压抑，但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能坚持的话，其实你离职5、6次你大概就知道自己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你大概知道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你想要一个怎样的工作。但是呢，其实大部分人他的问题都不是说我离职5、6次之后我看清楚了，大部分人其实是在离职2、3次之后就开始想，哎呀，我未来会不会一直离职下去啊？他其实就是在这个犹豫的过程里面。那你其实反复的回到你焦虑的这个状态里面啊， 那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焦虑它不会困扰你很长时间的，对，你只要反复的在这个困难里面去想如何去解决它，那么可能经历两三次三五次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了。 嗯， 对，所以其实离职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怎样应对工作的话，你千万不要因为一次两次跟同事的关系不融洽或者不喜欢这个类型的公司你就否定你自己，你其实可以多换几份工作，多经历几次离职，然后你会发现哦，对待这个问题我已经轻车熟路了啊，之后你就会知道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怎样去解决问题。 哦，哎，这个刚才我在听七千讲的时候我也在回忆我自己，就是说你说人没有焦虑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哎，我就在想哦，好像我工作的这几年间每到了某一个时间的节点的上面，因为工作上面的压力啊它都是就怎么说呢，就跟这个淡旺季一样，它总是会很准时的在某一个季节到来，我们可能要做总结了，可能要为来年做计划了，这个时候哎，好像到今年应该我应该经历这个焦虑的场景，到你说的第三次第四次我再去回到这个场景中的时候，我好像可以跳出来一点点，就是说我不在这个场景中了啊，我远远的看到我马上要走进场景的时候，我就迅速的把自己的整个视角我先拔起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场景给我带来焦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我再一次的陷进去那就是又重复了一次而已。但是这个不关乎说你到底经历第三次才去总结它，还是经历第五次才去总结它，这个完全是个人的能力，此时你的状态包括你的性格来决定的。上半段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下半段我们要说更具体的方法了，就是关于挣钱的事儿。焦虑了肯定是没有办法很踏实，同时呢用一个很正确的途径去挣钱的，这个时候物质给你带来的焦虑又会叠加。那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跟我们来聊天互动，想提前来提问，同时呢提醒大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的节目才进入下半段，稍后见。 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酒事，王国平。平生不善饮，一杯小酒下肚，耳根和脖子一起红。说来奇怪，对酒事却不厌倦。觅得良机来到山西汾阳，自然少不了到汾酒走一遭，在酒厂里泡一泡，所闻所见偶得一个道理，酒事即人事，隐含着势力。有一事颇值得一记，有次在俄罗斯莫斯科遇见一个中餐厅，此时肠胃被黑面包的酸味搅和了好几天，处于承受力的临界点，看见有这么个中餐厅，食指大动，精神也为之一振。其实心里清楚，异国他乡所谓中餐，往往不中也不西，两不靠，但还是推门而入，毕竟尚有聊胜于无一说，哪知道这家餐厅的中国料理味道纯正，就是那个味儿。翻看菜单，有一道汾酒牛肉，除了俄文还有英译 Beef Chinese Style， 也就是中国风味牛肉，可见汾酒的江湖地位。对于汾酒，汾阳人也是颇为自豪的，但老一辈有个令人敬重的品质，就是就事说事，不打马虎眼，不含糊。他们不认为只要证明这首诗是杜牧写的，诗中的杏花村指的就是汾阳杏花村，因而汾酒就身价百倍，反之就黯然失色。汾酒之所以有名，不因杜牧的一篇佳作，而主要是由于它本身有的优点与特色。他们不参加各种争议，而是目光向内，认认真真地做起酒来，而且还要酿出更好的酒来，对汾酒文化再度挖掘、凝练和提升。

这也需要一个理性的分析的过程。 嗯，今天呢，我会在下半段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职业故事，然后以及呢，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焦虑期里面，你如何去解决一些物质问题，同时呢，也会把我们的周边的一些作者朋友，以及我采访过的一些企业的 CEO 也好，和一些知名的一些财经博主也好，他们的这个策略方法，然后呢，在下半段尽可能多的告诉给大家。 嗯， 我自己呢，其实是有一段职业经历，我呢，其实大概裸辞过三次啊，对，这个裸辞呢，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当时就是觉得呢，这个工作的话，哪其实都还很好，但是呢，自己想要跳脱出来，因为你总是做一个工作，而且在工作里又很拼命的话，你会陷入到这个执行的层面，你会抽离不出来。 嗯， 所以当时我大概有从微博离职，从搜狐离职，从爱奇艺离职的时候，其实都是裸辞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其实不算是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没有一些什么物质积累，那裸辞这个阶段你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第一个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能找到呢，你不知道。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阶段靠什么活下去呢，你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们公司里面一些年轻人，一些95、96年的，还有一些93、94年的，就会问我说那个时候你不焦虑吗？那我第一次裸辞的时候是非常焦虑的，那焦虑的结果呢就是我把钱都花完了之后呢，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这个一个公司的 offer， 然后呢就像啊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就去上班了。 这很幸运啊，最后一个星期。 对，因为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在，因为你焦虑的过程之中也是在不停地找不停地去尝试。那这个是第一次，那可以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焦虑解决物质问题的一个经历了，因为最后呢是因为一份工作解决了你。第二个呢就是第二次裸辞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希望我能够在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里面，我想晋升到一个更好的公司中去，最起码要晋升到这个行业排名第一的公司。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想要跳脱出来，那去认真的去学习一些东西啊，学习一些专业。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明显有比上一次的这个物质焦虑有所改善的地方。这个改善地方来源于什么呢？第一个，我当时找到了一个赚钱的模式啊。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过去在职场的时候，我经常会写一些职场文章。那在这个职场文章里面，我就沉淀下来很多的用户，很多的忠实的读者。那个时候呢是正好有一些分享的课程，它可能不会卖很贵，但是读者都非常支持你。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突然发现，诶，似乎好像我把我的这些内容分享给我的读者，那我的读者就可以反馈给我们一部分的这个物质的收益和回报。那在这个过程里你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模式，以及呢你之前有所积累，所以第二次其实就比较从容了，相对来讲是非常从容的，一步一步按照自己的规划学到了，给自己充了一段时间电，然后进入到了最顶尖的公司，去了那个爱奇艺。 嗯， 那在爱奇艺之后呢，你裸辞了之后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要书籍的签售，要全国签售，所以呢当时就没有办法，只能选择从公司去离职。那在离职的那个阶段你还是会面临这个问题，你靠什么去活着。那我在这个阶段呢，我就发现第一个，我们要找到自己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赚钱的模式，这个模式呢一定跟你的自律习惯的养成以及你平时的尝试是分不开的。第二呢，你要持续的去输出你自己的一些对外的这种价值。嗯，比如说你可以每天去写一些文章，它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利润，但是呢它其实是你品牌的一个积累啊。你可能要每天去做一些看上去跟赚钱其实无关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你其实是在摸清很多的细节，做一些正向的方面的积累。这个是我自己三次裸辞里面去解决物质方面的一个问题的三次经历。那比如说我到现在来讲突然间有一天我没有工作会不会害怕，那我个人是不会害怕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说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状态之下你要怎样去一步一步的去赚钱，是从这个方面冷静下来。那我把我刚才上述说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三段经历总结一些方法现在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赚钱的模式啊。比如说呢你这个人你很擅长去演讲， 那你应该可以去找一些呢可以给你提供演讲，然后呢让你有一些赚钱机会的这样的工作或者是机会啊。这个可能跟你之前你要免费的去帮一些人一些忙啊，然后让大家看到你的才华呀，这些是分不开的。所以第一个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赚钱的模式，当你很焦虑的时候，你就更加注重要对模式的分析啊，你不要看到周围的人，诶，好像这个人又赚了好多钱，或者那个人的工资又比我高。那如果你去看这些表面的东西的话，你会越来越焦虑。那在最焦虑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去找的是一个别人是如何赚钱的，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他在卖什么，谁是他的受众，他得到了什么啊。那这个第一个是找模式，第二个呢就是做积累。那我们知道其实生活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技能和方面的。那这个就涉及到我昨天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里他说呢，他说一个人不管你是在企业工作，你还是离开了企业，还是自己做公司，那你都要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如何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说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你靠一个东西赚钱赚了很多，你一直靠它赚钱，慢慢的这个市场环境变了啊，你就赚不到那么多钱了，你就会越来越焦虑。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先把一个适合你的模式稳定下来之后，你去尝试更多的新的模式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在企业工作的员工，你每天举个例子吧，你可能是一个市场的运营人员，每天都在发微博啊发微信啊，那其实它就是你的一个赚钱的稳定的模式。你因为在做运营的工作，然后企业付给你钱，那这个就是你稳定的收益的模式。然后呢你可以去尝试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这些赚钱的这个路。比如说你可以去帮助一些其他的公司去做一做策划呀，比如说你可以运用一些你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既有一个稳定的适合你自己长久去做的这个路，然后呢你又可以去做很多新的尝试。那对于自由业者或者说对于自己做公司的人更是这样，你首先要把你大头的收入的这个渠道稳定住。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就是想做新媒体，新媒体是他主要的营收啊，靠接广告是主要的营收。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诶，这个微信变了，或者说什么什么渠道变了，这个广告就没有过去那么吃香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做其他的准备的话，你的公司的这个营业额，你的收益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什么呢，你要先把你新媒体的这一块的业务稳定住，靠它至少每年有持续的收入，然后呢你再去尝试其他的路。比如说你可以尝试一下电商啊，尝试一下社群啊，尝试一下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类似于读书会啊等等啊这些方面。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点，你在焦虑的过程之中呢，你如何能够让自己尽可能的稳定下来，那就得是你找到最适合你的这个路，然后呢赚钱的路，你把它稳定下来之后，你再去尝试一些其他的有助于提升你势能的这些新的东西啊，这是第二个。 首先第一要稳住啊，先稳住自己的这份焦虑，你才能够真正的，我们并不是跟大家说，哎呀你焦虑那你就且焦虑着吧，总会有一天过去的，这个确实有一点虚有一点假。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事情可以稳定你这份焦虑，就是刚才西谦说的，很多人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来自于说我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啊，这个是很容易带来不安全感，尤其在大城市里面生活。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不管说我们找到一个成熟的模式啊，像创业公司也好，还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是在打工的一个状态，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基础，这个还是应该在的，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裸辞之后不焦虑的。 对， 这个，但是你裸辞之后的不焦虑是？ 我裸辞之后是焦虑啊，但是我 用花钱这个方式来抵消这种焦虑是吗？ 花钱嘛，因为当时应该年轻裸辞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花啊。当时的时候是因为反复经历了三次嘛，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反复经历三次，你是一定会有一些知道处理它的办法的。那我反复经历三次之后，我就每一次都在这个环境里去调整。可能第一次的时候你确实没有方法，所以你焦虑的过程之中呢，你就一直在就是焦虑，你解决问题就 就是说抓紧时间把这个工作找到。 嗯 啊，第二次你焦虑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其实我是可以靠我自己在这个里面做点什么，最起码我可以赚一些小钱，然后让自己把这个阶段度过去。啊，等到你第三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是有这么几个方法的步骤，我先把我能够赚钱的这个大的渠道稳定住，然后我去尝试一些小的东西，去做品牌的这些东西等等，然后呢，给自己提供更多的通路去与人合作，然后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个逻辑，这个东西是这件事情啊，最后你就可以处理好你怎么样去裸辞，你裸辞之后怎么去赚钱。 嗯， 对。 说到焦虑，很多人觉得说，哎，焦虑可能是我现在一个生活很低能量啊，低气压呀，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但是我通过七千的描述，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看到周围很多的年轻人，就当工作有一次不顺利，或者跟上司有一次不愉快，而有一次辞职的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就会变得整个人都很消极。你要知道一定会经历啊！刚才西仙反复跟我们说的也是，就是任何的事情包括焦虑本身，你也一定要先去经历它，你才能说哦是这种感觉的，不然你永远都停留在看和想象的阶段，所有的事情都要先自己经历了。所以西仙也是在用他自己经历过的焦虑，然后包括自己的总结和再去看书，再去学习，再去看到，哎，入职的你们公司，你作为老板去看到公司入职的小朋友的一些状态，去来跟我们说这个话的。微博可以继续的搜索主持人江夏，跟我和齐先来互动。在职场当中焦虑在所难免，那在焦虑的状态下怎么样还能够稳定心智的去挣钱，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们，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有人认为焦虑不安来自于身心的疲惫和不愿意面对自己懦弱的一面，身心疲惫不愿意面对，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都会有的问题，其实不是个人的问题。很多时候很多读者会说，说是不是只有我面临这种焦虑啊，是不是只有我不好啊，但其实不是的。比如说像这种焦虑问题啊，身心不想面对自己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说一说这个增加势能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我们说解决焦虑的第一步是你先找到一个至少能够养活自己吧，我们给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生存线啊，那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份收入，不管这个收入是来自于你创业阶段的一个基础的模式啊，已经可以挣钱的模式，还是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啊，你做本职工作做得还不错，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把鸡蛋放到别的篮子里面，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之前的话采访过一些知名的这个财经方面的这个博主，然后以及呢一些企业的 CEO， 然后总结了几点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首先我们说呢，一个人他要是能够把一个事情做成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每一个普通人的经历啊，其实他离不开三点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你做的这个产品，或者说你赚钱的这个方法，他的大家对你的服务的质量，对你产品本身是满意的。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你做课程对吧，那大家对你的课程是满意的。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呢你去这个拉你的顾客，大家对你的服务态度，对你车内的卫生是满意的。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要去赚钱的时候啊，我们不能渴望说我中间拉一个皮条我赚一笔中介费，或者说我这种投机取巧的这种方式去做，那这种的话呢往往会让你陷入到一个人他投机取巧一次成功了，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模式，他日后就会不停地干这件事情。所以说呢，最初的话一定是要把你去赚钱的这个有价值的这件事情先打磨好啊，然后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产品我们自身的服务要做好之外，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我们要尽可能团结这个行业里面尽可能多的人啊，有人为我们去做背书。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优秀的老师，那一定是好多人说哇这个老师讲的真的很好，我们需要有个词叫有口皆碑，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普通人面临的，比如说你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啊，比如说你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销售，那如果大家都说哎呀，这个人他的这个能力很强，他做人的这个方式很成功等等，这些他无形之中就提升了你的美誉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你啊，哪怕很焦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放弃去社交，你要把你的产品，你要告诉大家你最近在卖一些什么，你在做一些什么事情，要寻求更多对你认可的人对你的支持，这个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能够真正的得到说在这个领域里面真正做得不错的人的认可。那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你是一个运营，那有很多运营出身的这个总裁呀、副总啊，他很赞同你的理念啊，那这样的话呢，无形之中你就得到了一个别人对你的背书，那你的势能就会增加。那我们说一个人他在很焦虑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他要不断的提升他自己的势能。势能就来源于我们上述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要打磨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团结更多跟我们志同道合的人，第三个就是我们尽可能争取这个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权威的支持啊，这是我们三个方式和方法。对，然后另一个呢，我们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势能，另一个就是我们能够把现有的赚钱的方式稳定住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你在你非常焦虑的时候去赚钱的两步走的一个办法。 嗯，刚才提到了三点，就是提高自己的势能。简单一点，有点像原来读书的时候，你除了要学好语数外之外呢，你还得至少要发展一些兴趣爱好。这个兴趣爱好是不是能够加分，最后高考的时候是否加分成功，这取决于当时的大环境啊，包括那一刻你的表现是不是够好啊，你那个特长展现是不是让当下那几个老师满意。其实同理，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不要指望天上掉馅饼啊之类的。其实天上有没有可能掉馅饼，其实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个创业的风口啊，遇到一个行业的风口。但如果说你从来都没有，像刚才西先说的，你从来都没有在这个行业努力过，你甚至都不懂这个行业的规律，这个风口来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一阵风吹过去了，你的头发飘了飘，衣角飘了飘而已。但如果说哎，你在稳定住自己的心绪的过程当中呢，还能够打磨一下，哎，打磨一下其他方面的技能，增加一些自己其他方面的势能。这个时候，哎，刚才提到了一点，说我们要获得一些行业当中比较成功人士的支持。这个支持放在互联网的现在这个阶段，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其实现在呢，就是互联网的话，它把很多东西都拉近了。 嗯， 其实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一件事情呢做起来啊，能够让别人看到你展现出来的结果，其实你会无形之中吸引很多人对你的欣赏。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那比如说我们出这本《你怎样过一天就怎样过一生》的时候，其实当时是把我很多的在互联网的工作的经历、求职的经验总结成一本书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这本书就是我们展示出来的一个成品。那这个成品呢，很多人阅读了之后就会有一个相应的感受和感触。那很多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的，比如说我过去的一些总裁哈、副总裁，他看到了这个东西之后，他会觉得哦，这个原来是年轻人现在的想法，而且呢他会觉得哎，这里面有一些想法我自己也是很认同的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无形之中就会对你产生一个认可，或者说对你产生一个背书的作用， 然后就会提供帮助。 对，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其实不需要把说哎呀，我们要去接触一个比我们身份地位高很多的人有多难。其实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啊，大家能够看得到你已经做出结果了啊，大家就会来吸引很多的机会，吸引很多对你的帮助。 嗯，好，这一点建议也在我们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焦虑不可怕啊，关键是我们要找到焦虑的源头，然后正确的去面对它。挣钱也得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途径。今天感谢我们职场专栏作家七千来到节目当中，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乐享生活再见了。 本节目由金氏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